我知道，我爱上了它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水，这是囊亭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恶少潘豹逃亡到了一个叫小王庄的地方，身上没钱了，于是就到餐馆里头去吃霸王餐，而且还非常强横的要跟人家动手。那么这一架打下来，究竟胜负如何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潘豹这么一耍横，这个厨师我跟这伙计不错，哎，打刚才就要动手，一看掌柜的出来，这就忍着。你瞧这小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，心里边掌柜您跟他废什么话呀，揍他不就完了吗？拿大擀面棍照着潘豹脑袋，你招打吧你。潘豹还真不含糊，往前一根步，拿脑袋一找这擀面杖，这擀面杖这么下来的，拿脑袋一找这擀面杖，人往前一进奔手腕子，手腕子扽到脑袋上，那就不碍事了。旧兽一扬手，一拖到下边一个穿掌，这手往前一推，正在他胸脯之上捅了一下。我这基本这就算成了，给放出去了。擀面杖撒手了，这一动上手可了不得了，连铁匠铺这里小伙计，您琢磨琢磨，天天打铁有劲呢。那铁匠炉这老师傅管着不许打架，哎，天天说你们这家伙手里都有家伙，都有铁器，尤其那打火通条老在炉子里扔着，一打架就抽这铁通条，挨着死碰着亡啊，唰一下碰上活不了啊。老规劝着这几个孩子不敢惹事儿，可呢十几岁小学徒正打架的岁数，你瞧这位今天不占理，我们几位占理，那还不打，把家伙抡开了，围定了潘豹，乒着乓当的就打起来。潘豹呢还真不含糊，就地上一捡这大擀面杖，在手里的一抡，您别瞧，就是黄眉童子苗吉庆给他看这一年功，他就长进不少。原先他就有把式，又挨着高人，这个剑可不教不教的，他也长点儿。再说这庄稼汉没有功夫，不是说书的替潘豹吹嘘， 还真不含糊，一脚赶不着抡开了，把这帮人全打了，这一站起那趴下，那趴下那站起，脑袋也开了，血也下来了，有的大擀面杖捅在腰眼上，有的抡到胳膊上，胳膊也折了。哎呦，这帮小伙子让他打惨了，喝潘豹你得跑啊，不急了，凶性大发，抡着这擀面杖啊，还追着这帮人打。饭馆掌柜的跟铁匠炉老师傅都做了压花子了，干了，打不过人家。有机灵的，您别愣着了，赶紧找王二爷吧，让王二爷出头收拾这小子。一句话呀，提了醒了。铁匠炉，这老师傅赶紧教自己学徒的别打了，给王二爷送信去。这孩子腿还真快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撒腿就跑。王二爷住哪儿？王二爷就住旁边。刚才一进村的时候，潘豹不瞧这房屋店面很整齐吗？哎，连这饭馆、这铁匠铺、带这个旁边这个大宅子都是王二爷的，这俩门脸房也是王二爷的。王二爷怎么意思？这小王庄啊，不是都姓王，但是呢，姓王是大户，首推是哥俩。大爷叫王志文，二爷叫王志武。哎，这个同名同姓的居多。哎，这个您别叫亲哥俩，脾气秉性还不太一样。大爷王志文呢，他好静，爱看书，也不交朋友，一人没事就跟家待着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呢就是看书消遣，拿一本棋谱啊，自己跟自己下棋，他耐得住性子。二爷王志武那可就不一样了，打小好动，还好猎，好交朋友，在外边海交，就为了习武，仗着家里边有钱，占着房躺着地。这小王庄这几个仅有的这几家门脸房都是他们家的，那庄子上的地呀，大半也都是王家哥俩的。请了好多把式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一个高的没有，都是混饭吃。王志武这个武练的，除了糟践粮食，没大长进，这么多年白练。还有个妹妹，小名叫小娥，这王小娥长得不错，王志武还挺疼的。挺疼这妹妹，要钱给钱，要东西给买东西，说谁要多瞧妹妹一眼，王志武不干，他会啊，他练过，得替妹妹拔出。那么他老练武啊，他跟他这个夫人呢，就这王二奶奶呀，还很少见面，他外边一交朋友，一吃一喝，喝多了就外院睡了，他家里都把着场子，把着厂子里头有几间房，他就在那儿睡了。夜里醒了呢，也不回屋，跟师傅们继续谈枪论棒的。这个王二奶奶呢，那就是如同啊守活寡一样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跟妹妹就伴。合着这院呢，正房是三间，一明两暗。中间这个呢，就是起居室、堂屋。北头呢，住的是二奶奶这二嫂子，南屋呢住的就是这小姑子王小娥，这姐儿俩旧伴儿。这王二爷呀，新进啊来了这么一位教师，可了不得了，姓冷，叫冷寿臣，冷爷江湖人送绰号叫搬不倒。怎么叫搬不倒呢？他会摔跤，其实拳脚把式上啊他差点，他会摔跤，三五个壮小伙子搬不倒他，故而落得名外号叫搬不倒。冷爷一到，王志武王二爷拿冷爷当了高人了，原先那些教师完全辞退，专跟冷寿臣学。错来冷寿臣呢， 也是混饭吃，有点能的也不能教他，为什么都教给他就没得教了？就是教给啊这个王二爷窝腰微腿站架，哎，真正的招数一招不教。可这村子里头人呢都认为王二爷武术不错，为什么？他打小练练好多年了，往教师爷聘请无数，怎么着王二爷身上也得有一下两下的。那村子里要有事儿呢还真找他，头样说他们王家在小王庄守护，王二爷呢这人呢又急功好义，好管闲事，他呢又有把式，大人服他，有点矛盾呢找他他还真给解决。哎，谁对谁不对他一分析，说这位不服，不服怎么办呢？他该你多少钱呢？那该我两吊钱。不就两吊钱吗？我替他还了。他替还了那人家还不乐吗？两边都说他好，他有钱不在乎。说传来传去还挺玄虚，谁也不知道王二爷多大能耐。今儿饭铺一打架呀，有人给铁匠师傅提了醒了，您还瞧着呢，您按学徒的搬请王二爷吧，王二爷到了把他揍了不就完了吗？让徒弟赶紧去。徒弟奔王二爷家了，到王二爷家呀，啪啪啪一走门，王二爷家有家里边的仆人呢，什么事？二爷在哪？了不得打起来了，这街坊邻居家有事净找他了事啊。这家里的仆人都知道二爷的脾气秉性，好管闲事，跟我来，在后面呢。后面干嘛？把着场子，跟冷爷那正练呢。铁匠炉的小伙计进门啪啪啪把这马师一消舌，二爷您快去，村里来了霸道了，吃完饭不给钱还打人，把饭馆的掌柜的伙计都揍了，连我们柜上好几个哥们儿完全打不过人家，一条大擀面杖抡开了，真勇，都给放躺下了。王二一听，这还了得？冷师傅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是，这就不是真有能耐人。真有能耐人还用问冷师傅吗？走，带路，管管他去，不就去了吗？他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大能耐，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大能耐吗？王二爷知道。我这练的气死不如白练，那铁匠炉小伙计那么有劲，胳膊根都那么粗，好几个都围着人家打，都让人打趴下了，我去行吗？但我家里有高人呢，有冷寿辰冷师傅，我问冷爷，冷师傅这怎么意思？您带头冷爷听完小伙这篇话，再听完二爷一问，他微然那么一阵冷笑，呵呵呵呵这是防我的。人想出名是人怕出名，没名的时候都愿意出名，有了名气了都认了啊，拜他为师的人也就多了啊，研习聘教的请他的人也就多了，自然呢他这个收入也就多了，结交的人呢也是非权即贵了。可你不要忘了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人有了名之后仿他的人必然也是多的，想江湖上一提起搬不倒冷寿辰来，哈哈哈哈，也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不知道的很少了。自从我来到小王庄投在二爷您的门下，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，甭问，这是江湖上的剑侠客来仿我来了，故意的要在小饭馆找这么一个茶馆动手，好引动我出去跟他比试较量。冷寿辰呢，打得过打不过先把这话说出去，那王二爷对他信服啊，对，没错，这不是白吃饭不给钱跟饭铺的事儿，这是咱们家的事儿，先揽到脑袋上了，没别的。冷师傅，既是仿您的，您出头去到那儿跟他比划比划吧。好，头前带路走。冷爷不能跟王二爷似的， 老爷说怂的话那甭干了，到那儿我先瞧瞧怎么样吧。跟着这铁匠铺这小伙计顺家出来，够奔饭铺跟铁匠炉门口一瞧啊，不打了，怎么没法打了，大擀面杖全都给抡趴下了，七八个棒小伙子全躺下了，家伙也都扔了。再一瞧打人的这位手擎这条大擀面杖往这一站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真得说不可一世。这会儿您再瞧啊，铁匠炉老师傅跟这个啊饭馆的这掌柜的俩人傻了，过去动手又不敢，潘豹江然扔这要走这么功夫，哎，还真赶到了。王二爷是村子里的啊头面人物啊，大喊一声别走，大伙一瞧王二爷来了，呼啦一下又都爬起来了，脑袋流血也不疼了，胳膊折了拿这手托着，干嘛？呵，我们村里的武术家来了，小子你不是横吗？看王二爷怎么收拾你，我们得给站脚助威。斜腰拉胯，缺缺点点，哎呦哼唧，全站起来了。王二爷拿手一指潘豹，你是哪来的？甭问，你到我们村是防我们冷师傅来的。他先把底交了，有什么话你跟我们冷师傅说吧。大伙一瞧，合着王二爷也不管，王二爷来的时候这挺冲，到这儿一闪身叫冷师傅了。冷师傅到背手往前一迈步，一瞧这个战场，这七八个壮小伙子全让他给抡趴下了，这我要过去让他给抡趴下喽，我就甭干了。这位朋友甭问，您是江湖上的朋友，有个传言说是我搬不倒冷寿辰落得小小的小王庄了，您特意到这儿防我来是不是啊？往嘴里递话，拿话领着你走，你这一说是好，这儿不能打，跟我到二爷家，咱们打架单有地方，武术家比武不能跟他们似的，跟他们似的街上群殴啊，寻衅斗殴，还拿着这些家伙还有铁器，像话吗？衙门来了，连他带你带这帮人全带走了，啊不成，武术家比跟武术家这个得有规矩，按武术界的规矩来，到家里有把着场子，我先把你框到那儿，背着二爷呢我再跟你弟媳妇，我问你干嘛来的，包赔点损失你给我留碗饭，您真有能耐您走您的，我接着蒙他不就完了吗？他拿话这么一领，潘豹，你是来防我冷寿辰的吗？潘豹呢提了这擀面棍一瞧，干了，这俩人走道的意思就练过，好歹练过点就比我强啊。他不说话，他瞧，他一瞧，哟，这搬不点冷寿辰呐，他站那架门是摔跤的架门，因为他武术上差点，巧了，潘豹摔跤内行，潘豹会摔，潘豹把式上也一般，哎，揍这帮人有富裕，真碰上武术家他可不成，那摔跤他有点自信。他一瞧这位这说话，哦，在这王二爷家混饭吃的，这不错，我啊现在啊让剑客爷追的没落脚的地方，行了，就坡下驴，我顺着他话条一说，跟到这王二爷家，我把他痛揍一顿，我把他轰了，然后我给这王二爷当教师爷，我再把我的真名姓隐去，累死剑客他也找不着我了，他哪知我引的小王庄给人当教师了。二年三年我这个案子一直落不了案，就得落到他周巡脑袋上，周巡多大岁数，到时候就死了，没人逮我了， 那时候我在回转延吉，也就是了。他这么一听啊，不错，姓冷的，你还真啊明白啊。我明人不做暗事，一接两相人要报个字号。我姓罗，我叫罗潘。他不姓潘吗？不，亲，他说他姓罗，他姥姥家呀姓罗。他把这罗搁到头了，把这潘搁到后头，隐去潘豹二字。我呀叫铁金刚罗潘。大伙一听，怨不得怎么厉害呢，我们这帮人天天打铁，人家铁金刚啊，这比金刚侠还厉害呢。这个罗盘罗老师厉害呀。好，这顿打挨得不冤，人江湖上是字号人物。听说冷教师您落到小王庄了，进来特来一会。哈哈哈哈，既是这样的话，此处非讲话之所，你我动手也不能在这儿打呀。来吧，一块到王二爷家，家里有把这场子，有什么话咱们到那儿再说。请。潘豹一琢磨，先跟他到家再说，干嘛？这儿这码事算了了，有什么话你们冲王二爷说得了。哎，人白打饭白吃，我跟他到他们家见机行事。暗含着往王二爷家走这几步，他这么一瞧啊，行，这姓冷的你要倒霉，我赢你有富裕，面沉似水，放着份儿，排着谱，到王二爷家。王二爷一瞧，当街上不打，在我们家打来也行。铁匠铺小伙计呢，跟这个饭馆小伙计打都白挨了，谁不敢跟着？等王二爷到时候是把他揍了还是怎么着呢？咱们再听信儿吧。不说这帮人，单说王二爷家里边，潘豹一瞧啊，真不含糊，把这场子太讲究了。当初我在家也有把这场子，我那把这场子比这规模大点，也就这样。所有的兵器列立两旁，兵器架子上的十八般兵刃齐了，一看上面落的全是土。为什么没练过？那时候怎么不练？谁会啊？他来的这些教师爷每个人都打头教啊，全是蒙上行啊，有教练剑的，有教练气的，练两天走了又换一位，蒙王二爷点银子蒙几天饭吃就教不下去了，换这位从头再来呀。王二爷呢置办了不少东西，一样没练过，到地上扔着几个石锁石盾的，看得出来拿手的地方啊都已经磨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天天教他练劲儿。王二爷也举举石锁什么的，石锁可是石锁，那个听明白了，不是那大的，他这石锁呢有个二三十斤吧，就跟那个咱们平常玩的那个小哑铃似的。哎，他练这个，你要练练平常练得劲，也比一般人健壮点，也就这样，谈不到功夫二字。就这个行了，这冷也更不成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拥你入我怀抱，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叫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